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论论，今天来分享关于这个冰球的故事啊。最近几年，尤其是2015年咱们啊北京申办冬奥会成功之后呢，这个冰雪运动啊，大家是都看到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是呈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态势。但是就在2015年申办冬奥会之前，其实有几年哈，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咱们的冰雪运动其实是处在一个相对哈没有那么受关注的状态。但是啊，就在之前的这些年当中，依然有一群冰雪的爱好者们在默默的坚守着自己的这份热爱哈，甚至也在民间举办了很多哈非常精彩的冰雪的活动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就一起来分享一个赛事啊，这个赛事可以说是咱们中国哈华北地区相对最早的民间自己举办的业余冰球赛事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为大家请到了这个赛事的创办者哈，来自于北京新源麒麟冰球队的队长哈，同时也是领队哈李聚慧老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和冰球之间这么多年的缘分。节目开始，首先还是欢迎李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先来跟咱们北京体育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很高兴再次来到咱们北京广播电台， 欢迎李老师的做客啊。哎呀，说到这个冰球哈，在之前哈不久，我们节目当中也是采访了一位资深的啊冰球爱好者，已经60多岁的一位老先生了啊，他也是打冰球说有50年的历史。他当时就跟我也聊到了这个李老师您的故事啊，就是聊到了这项比赛哈，真的是当时在那样一个整个的冰雪大环境之下哈，举办一个这样的比赛，然后一直坚守这么多年哈，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一开始还是得从您自己和冰球和冰上运动的这个缘分开始说起。您最开始接触这个滑冰啊，接触滑冰肯定是之后再打冰球的，接触滑冰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我呢小时候就在园里这个旁边长大。 哦， 园里就是、 那等于就在我们、哦、 对对对， 我们这儿附近、 啊、对，就那个外交部宿舍、那个日坛中学前面那楼。 哦， 哎，我是在那儿长大。然后我是1979年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在马路对面，就是马路南边，就是那时候是面粉厂旁边有一个游泳池，游泳池那时候泼的冰，人工泼的冰。 哦， 然后楼里的小孩呢，就是在业余时间，冬天嘛，放假业余时间，他们去滑过。有一次我也跟他们去滑了，然后第一次接触，那还是租冰鞋，2毛钱租冰鞋，然后压户口本。那个时候，然后第一次体验滑冰是两个小伙伴架着我上的冰，那时候。然后通过了一冬天呢，我会滑了，还会那么一点倒滑。我那个印象特别深，那个时候。完了79年，等于79年底80年初的那个冬季，然后80到81那个冬季，81到82那个冬季我参军了，就之后三年、 哦、 就停了三年。 嗯， 那么完了之后呢，我85年年底复员，我的复员费一回北京先买一双跑道。啊，就在立生这儿 啊， 黑龙的到天津的鞋，然后在立生买完之后又花5块钱在胡同里边被人家给上嘛，拧上螺丝，花了5块钱，然后就特别上瘾。然后那时候已经工作了，然后业余时间只要一下了班，就是那时候我先去的是北海冰场，然后陶然亭，什刹海，中山公园，团结湖，反正那几年一就上瘾，就 都去 滑冰。对对对， 哦， 那时候也后来那时候有身份证了，就是也不用什么押户口本了，就是几块钱，都然后买票，反正滑上2-3小时就可以。然后到了9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呢，我是买了三双俄罗斯的那个铁托的那个球刀。 哎呦， 哎， 那您家里这鞋和刀也不少啊，也不少。 现在的球刀就是还在我可以用的，就是可以服役的球刀，我5双 啊， 5双球刀，对对对。 当时呢就是偶然的机会买了一双买了三双这个俄罗斯的球刀，还可以，我送人了一双，丢了一双，现在家里还留着一双，当然不穿了，就是当中一种那个时代的回忆吧。 其实我觉得您这个坚持啊，也是因为您刚刚说去服役啊，一直到您复员，这中间也差不多四五年的时间， 三年整， 三年啊，三年时间 陆军 这三年就基本上 没 接触过， 没接触过。但是我在当兵的时候，有偶尔跟战友聊起来冬天干什么，我就跟他们聊起来，我滑过两个冬季的冰，我说我可喜欢滑冰了完之后，他们有的战友说，有的明白滑冰，有的电视上看过，有的还不知道什么叫滑冰所以说反正我在部队那时候，我一直就除了就是服役啊，干好部队的工作，我还惦记着将来我回到北京复员之后还要好好滑冰 所以一复员就马上花了所有的钱先买了双鞋， 复员费那时候有些津贴费要剩的一些，一回北京，然后那个先立生买双鞋。后来我爸爸还对我有意见，说你那么贪玩，那复员费也不是交家里点 是， 对， 直接就先买双鞋。确实，能看出来，之前虽然只滑过两个冬季哈，但其实这个种子当时埋得非常深的，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能够作为我一生的热爱。所以中间虽然断了这么长时间没有机会去参与，但是其实这种热爱的程度一直没有减退哈，一直就琢磨着回来我马上得上兵，然后回来之后确实就马上去了。 是，完了呢，虽然那时候我爸爸说我说你不好好工作，你天天一下了班你就天天去滑冰去什么的，再说我，但是邻居的一些大哥已经。就比我大好多岁，大说说机会，你买那双鞋是对的，那个滑冰是非常好的事儿，还在暗地里支持我。因为我参军之前的两个冬季，就是看到北京的那些个比我滑得好的人，就是还有岁数大一点大哥呀、大姐什么的，就在冰场上配着音乐，然后那时候放的音乐又是那个是《祝酒歌》吧，就是李光羲唱的那个，还有什么《马兰花开》还有《刘明圆舞曲》，看着他们滑得特别好，就是正滑、倒滑、什么倒脚啊，我就还他们有的穿着什么军大氅啊，穿着杨戬绒什么的，就特别潇洒，我就印象特别好。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一直想我也把这冰滑好了，还没想打冰球，根本就没想打冰球。我一看冰球拿根棍子那个在那晃，我觉得还挺讨厌的那种不怎么接受所以等到后来95年呢，我是买了三双那个鞋，就是开始适应球刀，因为过去滑跑刀它那个跑刀是在这个鞋的前后是长出来的那是一种感觉。然后球刀呢，它是跟那鞋长短差不多，比那个冰鞋长一点点，那是而且前后是圆的，又是另一种感觉， 滑起来就不一样。 对，前后栽，滑惯了跑刀，然后穿那个前后栽，所以说我滑了几个冬天也适应球刀了，但是那时候还没有打球， 那时候还没有打冰球， 没有。我是后来呢，我隔了几年，我就后来参加那个北京那个绿野户外活动，一直在玩那个，然后，突然有一个山友，就是有一年说起来说有人滑冰嘛，也是个滑冰爱好者，我说好啊，那咱就滑，我先把我鞋找上一滑，正好一滑起来，这个山友呢，有各种活动啊，绿野的山友里边有的，有打羽毛球的，也打排球的，当然就是。没有去登山的那些人，临时在北京的情况下，还有什么吃喝的等那些，那么还有什么英语角？到了那个时候呢，就是滑冰挺好，山友也在玩，那么我就成为组织者了，组织专门滑冰组织者。滑着滑着呢，山友里边呢又有一个打冰球的，这个谁赵强？也是北京人，赵强参加我的滑冰活动。那是02年的年底了，就在西单那儿，在新世界那儿也都滑过。他就说了，说咱光滑冰，等到了冬天，这不是02年的那个什么了吗？那个秋天了吗？还絮絮绵绵，滑完之后我们还一块儿吃点喝点哈，唠一唠，说一说，说等到了冬天，咱们可以去室外滑。到什刹海空气也好，咱们可以拿上球杆球拍。我就好，其实我就敷衍一下，我说拿那玩意儿干嘛呀，你说我这个穿着这个我滑的也可以，我甩俩姿势多好什么的哈，就是好。等到了真的一到了那个03年元旦那天，他拿来了两根球杆，还有给另一个那个就最早倡导的那个 那大哥， 嗯， 我一拿上球杆，我觉得好玩，就放不下了。 啊、哦，之前从来都没拿过是吗？ 没有，连球杆都没拿。 就滑了这么多年，是第一次拿球杆这一回。 对对对，零三年元旦、 哦， 然后我还留了照片，就我前两天我发了一个朋友圈里，零三年、哦，他说有的朋友说哟那小鲜肉那是，确实年轻，待会儿可以给你看。就那回我就有一双冰鞋，我穿着毛衣， 嗯、 穿着就普通的那个水洗布的裤子， 嗯， 手套都没有，然后穿着冰鞋。然后我拿着那个山友的球杆，我照了张相、 嗯， 哎，然后之后呢，在那儿推了几下球，然后就放不下了，就一下就上瘾了。 嗯， 这个感觉就是冰球这东西呢，一接触到瘾就特别上来，甚至把过去的登山活动、台球的这个玩台球啊、什么足球全给放下了。 嗯， 不但我这么想，其他的这个球友也是这么说。 嗯、 哎呀，还是这好玩。 嗯， 他别的那东西，他有的可能是有的玩钓鱼的，有的什么台球啊，以前上瘾，业余时间就干那些事儿。一打冰球，基本上是不能说把那放弃了吧，以打冰球为主了，说是还是得好玩。 嗯， 所以说我也是不例外。 嗯， 一接触上，然后就那个、特别上瘾， 就一拿上那杆，就突然发现，哎，有一种莫名的魅力，好像就放不掉了啊，那感觉 是。我心说我滑，我零三年元旦的时候我已经滑冰17个冬季了 啊、 哦、断断续续的啊， 嗯 啊、有那个参军的，有工作忙什么，有时候还去国外什么的，这断断续续的，从79年到03年这么的滑了17个冬季， 嗯， 我觉得滑冰还可以， 嗯， 结果就说那个一拿着球杆呢，感觉我真应该早打冰球， 嗯， 相识恨晚，所以说慢慢我就这就说制装备吧， 嗯， 手套啊、头盔啊、护肘啊、 嗯， 什么什么的，然后一参与到冰球上，那么过去的只是滑冰的那些， 嗯， 那是不够用的， 嗯、 因为光滑冰呢是左倒脚，就像那个逆时针，你知道速滑那个， 嗯， 向左倒脚、 嗯， 那么一打冰球呢，就是直线滑，然后呢正滑、倒滑， 嗯， 左倒脚、右倒脚、 嗯， 倒滑的左倒脚、右倒脚， 嗯， 哎，然后你再带球 啊。哦， 在有人干扰你的情况下，你还不把球丢了， 嗯， 你等等这些的要练的东西就又多了，就 多了去了啊。跟之前就感觉虽然都是上冰哈、啊，我们现在感觉你滑冰哈、啊、有一定基础的话，你打冰球应该也不差哈、啊，应该也还行。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其实冰球要相比于单纯的这种滑冰要复杂挺多的。 是是。 所以您之前在滑冰的时候，主要是偏向于是，我们以这个运动项目来说，一种竞技项目是更偏向于那种速滑，还是更偏向于那种所谓花样滑冰？ 速滑， 更偏向速滑的。嗯 嗯。滑跑道时间长，然后从95年开始呢，偶尔就买了个球道试了试， 嗯， 适应了一个冬天也几次，也就还可以了。 嗯， 我就认为还是这样滑吧，像速滑一样，只不过穿上球道这滑着甩俩姿势也挺好玩，也锻炼身体。 嗯， 并不认为说是打冰球好玩，而且拿根棍子什么的，拿根球拍，觉得那上成何体统，是还不觉得怎么着。 嗯， 后来一拿上一打球，就跟那个球友山友推了这么几下，我觉得就挺好玩 啊。 然后再一参与到冰球里边去，就感觉过去所掌握的那点滑行姿势根本就不够用、 嗯、 因为打球的时候，因为有可能就是比赛嘛，对方要来干扰你，那你就是你带球向左摆脱，向右摆脱， 嗯， 哎，正滑、倒滑，这个急停，甚至传球时机、传球力量给的提前量，包括你无球的时候你往哪儿跑位，这太多了， 太多了，嗯， 是是，所以03年的那个冬天呢，一接触上，然后就喜欢上了，喜欢上了，完了，一开春呢，冰也化了，一开春去室内打，也是 那时候已经有室内冰场了， 就手体的小馆呗，训练馆，就是不是大馆，旁边那个有综合馆嘛，有羽毛球的，有这个。可能有排球吧，还有什么什么，但是它那个地下是冰球的，算训练馆吧，冰球训练馆，只是一周那么几次吧，对成人开放。 嗯， 哎，所以说我也是，一开春我渐渐的我也制了一些个护具啊、护肘、头盔什么去参加。刚开始也不行，那个也跟不上趟。 就虽然滑了之前滑这么多年冰，但是冰球是完全两码事啊， 两码事。 嗯， 后来。我记得特清楚，然后一到我那时候还没有手套，头盔有了，护肘有了，护腿有了， 嗯， 然后上去跟他们打。后来说，一个老大哥说你这手套就普通的，像你 你还不如不戴，那这没用，你那有冰球手套是吧？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带球不行。他说：“他说小李，你太注重滑了，你这个杆上带球的技术应该那个应该多注意，等等这样。”所以2003年是一个新的开始吧。 嗯， 等到2003年再暖和一些，反正我打了一阵子，首体的小馆儿还有马连道那个冰场打了一段，后来闹非典。 哦， 非典。非典那时候是冰场啊，就是那个滑冰馆啊，有的关了，或者有的时候人少的时候，我仍然在滑，知道吧？有的教练都看着，哟，就这一人还在滑，我就新世界那儿，我就我一人滑，啊，人那有的教练偷花样教练偷着乐哈，这位还来， 还来 啊，就那么滑， 都没人了。当时那和着您，这个其实刚接触冰球没多长时间，马上就非典了，对吧？ 是， 嗯， 这个事儿呢也是特别寸。等到，2003年10月份吧，这个非典刚过去了，然后也是一个球友说通知我说在首体旁边建了一个这个那叫什么陆地冰球一个训练俱乐部吧。教练呢是中国国家队女兵教练，姚乃峰老师，姚老师在那儿，因为他在女兵教练退役了，然后办一个在北京办一个陆地冰球这么一个俱乐部，我说那好啊，那肯定参加。其实陆地冰球那个时候也是4打4，但是滑行啊、护具啊、包括配合啊、传球啊，都跟冰球差不多，只不过穿上单排轮，所以说那时候从2003年年底，然后呢到2006年的。这个夏天吧，他姚乃峰那还有赵亮是国家队的那个主力，赵亮还有那个袁江，他的两个助理教练带了我们3年，所以这3年当中学了不少东西，所以2003年组建这个俱乐部，等到2004年我们就去沈阳参加第一届全国陆地冰球锦标赛，那是全国比赛，跟专业队一起打， 第一届 陆地冰球在沈阳，对， 沈阳， 对。我大概介绍一下吧，这个2004年的7月份是第一届全国这个陆地冰球，等到第二届是在首体大馆，铺的地板，那也是有什么哈尔滨的呀，北京体育大学院的，有专业队啊，还有退役的一些，还有广州的什么天津的，好多队。第3年是在大连，第3届2006年在大连，再下一届是广州，然后呢。再下一届2008年是在北体大，2009年是在那一届是在北戴河，2010年在广州，就2010年我们没有参加，因为春节那个是春节之前，元旦之后那段在广州，广州下大雪，我们没有参加，然后2011年在安徽池州，2012年又是广州，2013年大连等等，我们10年之内参加全国单排轮滑球吧，10年之内除了广州那一次，2010年没去，一直参加， 全参加了， 全， 而且那时候的比赛，您刚刚说全都是这个业余跟专业的在一块打是吧？ 对，就说专业队。也有专业队，也有专业队刚刚退役的，哈尔滨体院呢，这个反正也有国家队退役的，然后后来又组合起来，也有说其他城市像唐山呢，还有我们这个北京新源呢，还有天津的飓风啊，广州的那叫什么协和呀，还有男队、女队、高中队，这些全在一起打， 全在一块儿打， 分成了甲，这不就这个种子队， 种子 几个种子队带着后边，然后还有。男队女队，这样就是分开打。 这个陆地冰球您一打上之后，对于冰球这个热情有消减吗？ 没有啊， 没有 啊，没有消减， 只不过是两个季节的问题哈，可能是在冬天的时候打冰球比较多，然后陆地冰球也会打，但是那个时候其实也不分这个非得是冬天打冰球了，这个条件已经好了很多，不像说您小时候刚上冰那会儿哈，只有说冬天自然条件允许的时候啊，这个只有室外冰场，那时候也有很多室内冰场了，所以就是相当于除了冰球以外又加上一个辅助的训练哈，辅助的这种比赛， 最起码阳光下运动是吧？穿上轮，那时候有一些个广场人不太多的情况下就可以打一打，有时候去北京体育大学那个有一个正规场地，最起码是钟点好啊，阳光下，因为打冰球成人这块呢，毕竟是晚一点，有时候我们晚上9点多才给冰室，所以这个体力上。都有增加吧， 轮滑球这个对打冰球也有好处。 嗯，就练的比较多。我觉得下面咱们就可以先来简单说一下这个你当时创立这个比赛哈。创立这个比赛，嗯，其实我们之前有一位嘉宾来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啊，也提到过您办的这比赛哈，他给您这个比赛下了一个定义哈，说实话，华北地区哈，第一个哈，有规模有组织的业余冰球的赛事哈，您觉得他的这个定义准确吗？ 从时间上是对，第一次 是对的哈， 第一次。当然那个比赛呢得到认可，当然也有我们要将要。有改进的地方。 嗯嗯， 这个比赛呢也是刚开始也没有说非得要设定弄一个华北区的比赛。 嗯， 刚才说到了就是姚乃峰老师呢组建我们这个那时候叫红峰，也就是我们北京新源麒麟队这个前身吧。 嗯， 哎，他是这个2003年到2006年一直带着我们，带着我们连训练，日常训练呢，还有这个全国比赛啊。 嗯， 等到2006年的下半年呢，他就被邀请到浩泰当总教练 啊。 哦，因为他当那边当教练，这边呢相对就管得少一点，所以说我们也不想散呀，所以说我们继续组织吧。 嗯， 哎，然后继续组织这个，为什么叫新源队呢？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队友， 嗯， 盛成，他呢给大家出资。做了队服， 嗯， 他那时候公司叫新源 啊， 新源一个环保公司，那干脆就叫新源队。 嗯， 后来我又给他加了个名字，就是新源麒麟，它毕竟是一个吉祥物， 嗯， 哎，得有自己 logo。 嗯， 完了呢，一来二去吧，反正打全国比赛认识的广州的、天津的呀，哈尔滨的呀、唐山的，这些个朋友，然后呢，后来在2010年。也认识了石家庄的一些个打冰球的球友。 嗯， 那个时候来往呢就想多认识朋友。 嗯， 多走动走动，除了打这个全国单排轮滑球锦标赛，这是比较正规的国家级的比赛。 嗯， 然后其他的冰球比赛呢一来二去，我们跟天津之间那个邀请赛啊， 嗯， 或者说唐山的这个球友们来北京出个差一块打一打呀， 嗯， 或者我们去石家庄或者石家庄的朋友来北京，这样经常往来，就是跟交朋友一样。 嗯， 这样来这个交流打球。 嗯， 后来打着打着呢，后来就说起来，因为石家庄的一些个球友说你们看啊，说小李你认识这个又是上海的又是什么唐山啊，这个哈尔滨的，他说我们认识太原的。 嗯， 他们认识太原的冰球队。我说那好啊，有得机会咱们一起 切磋 一块交流交流。这咱们都喜欢打冰球，这聚一下是吧，跟嘉年华似的，很好。后来我说这会咱们这个这叫怎么着啊，这反正都是从北到南都是什么北京啊、 嗯、 天津啊、石家庄啊、上海啊、广州的，我说叫什么呀，这叫东海岸。 嗯， 还是叫。后来他说的，如果说咱们常打的话，还是这个什么京津冀，那时候 京津冀啊 一起呢打，应该叫华北。 嗯， 哎，那个大哥一提，这是2010年一提，提起来呢，后来2011年， 嗯， 正好呢，我还有那个其他几个朋友一商量， 嗯， 那就继续吧，他就说，就叫华北吧。 嗯， 那个时候呢，是第一届是在邯郸打， 邯郸啊， 邯郸打呢，那时候叫华北五个城市，华北五市， 嗯， 来弄一个交流，有北京新源、天津飓风、唐山山鹰，石家庄力朗，还有， 嗯， 这个谁，那个太原。 嗯， 这样一起打感觉挺好。三月11号。 嗯， 哎，感觉挺好。然后第二年呢又办，因为那回第一届办完之后，一些朋友，不管天津的朋友还有唐山的，啊，好，李哥明年还办啊。 嗯， 哎，好，办得好，咱们明年还玩。 嗯， 哎，这样非常好。 哎，这就是第一届的比赛的故事啊，回头还来玩啊，这就预示着后边这个比赛还会继续的来延续下去。那么关于后面啊比赛组织的故事怎么样，一直到今天又过去了很多年的时间，在这么多年当中啊，围绕着这个比赛还发生了哪些有意思的事情啊，我们也会在明天同一时间段的超级铁人团节目当中继续哈，来请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后面的故事。今天呢非常感谢李老师的做客啊，同时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各位 位。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在微信里来搜索双澳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咱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澳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里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聆听的哈是足球名词往事，一起来关注哈有关足球的那些体育故事。今天为我们带来分享的呢，依然是咱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哈，知名的体育博主哈玉阳。今天呢，他将为我们分享的这个足球名词哈叫做困境。人都有自己的困境啊，作为足球的从业者呢，同样是如此。最近有困境的人还不少啊，从国际啊到咱们国内啊，相信都会有一些人哈、啊、面临一些困境。但是如何去面对困境，进而去解决问题，取得之后哈、啊、更好的进步还有发展，每个人在面对这种困境的时候，其实表现哈、啊、也都是不尽相同的。那马上我们就有请玉阳一起来听一下，今儿啊谁又面临困境了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足球名词往事，我是玉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困境。那么我们的主人公到底是谁呢？别急，且听我一一道来。就在英国曼彻斯特，曼联主帅苏尔斯克亚还是下课了。他是一位好人，而且有在曼联效力过多年的经历。可是所谓的红魔的基因并不能让一名拥有辉煌过去的球员成为一位有能力有担当的主帅。即使现在是助理教练卡里克来救火，可是同样拥有曼联基因的卡里克执教履历还不如索尔斯克亚呢。他也不可能是带领曼联走出困境的人选，甚至朗尼克也不会是。所以曼联的困境还将继续着。然而这并不是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曼联的这点困境其实算不了什么，就算成绩差一点，球队起码是衣食无忧，这世界上有着许许多多的球迷还在支持着他们。距离曼彻斯特不远的德比郡则不然，他们的这个冬天格外寒冷，那里的主帅是一名球员时代比索尔斯克亚和卡里克更加辉煌的人物，他甚至一度能够代表曼联的灵魂，如今却在一支英冠垫底的球队殚精竭虑。没错，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韦恩·鲁尼。作为昔日曼联的英超最佳射手，当他决定走上执教这条道路的时候，就有人立刻提出这个孩子的梦想必然是入主老特拉福德。就像杰拉德一样，无论是在格拉斯哥流浪者还是在现在的阿斯顿维拉，他的目标就是回利物浦执教。然而鲁尼似乎有点不太一样，从眼前的惨状来看，36岁的鲁尼显然距离这一终极目标还很遥远。和被高估的前辈苏尔斯克亚一步登天却德不配位不同，鲁尼所经历的可是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也许现在很苦，可又何尝不是一段宝贵的经验呢？这位曾经效力曼联13年，总计各项赛事为曼联破门253次的昔日英格兰前锋，相信不少人脑海当中的印象还停留在他的球员时代。有人可能会觉得鲁尼还是个长不大的孩子，因为他鲁莽冲动，场外呢还有一堆让你又好气又好笑的花边新闻。也有人认为呢，这是一例英格兰球员大卫毕加的经典案例，他年少的时候可以和梅西、C 罗并列，可是到头来呢，还是上限不高，各种俱乐部和国家队的记录不过是靠着效力时间足够长，从弱队的身上刷出来的。 再加上那颗滚圆的又显得有些憨憨的大脑袋，鲁尼曾经的形象还真是和主帅两个字不太搭边，更不要说是一名高水平的名帅了。但是鲁尼却偏偏有一颗执掌教鞭的心，对于自己退役后的规划，鲁尼在挂靴前一年就想好了，那是2019年的8月，当时还有两个月年满34岁的鲁尼宣布将在2020年从美国大联盟重返英格兰。他的新东家是德比郡，而身份呢不仅仅是一名球员，还兼着教练的职务。从球星转职成为教练，熟悉的面孔能够继续活跃在足坛，怎么说都是一件让老球迷感到亲切的事情。不过老熟人在主帅的岗位上可未必一定能成好事，尤其是曼联系。老一辈的曼联球星像史蒂夫·布鲁斯，不久前刚刚被换了老板的纽卡斯尔炒掉鱿鱼。马克修斯自从2018年在南安普顿下课之后就没有找新的工作。罗伊·基恩决定不当教练了，开始在电视机前指点江山。而鲁尼的前队友之中，吉格斯带着威尔士成绩不算突出，倒是因为家暴门遭到了内部停职，错过了带队出征欧洲杯的机会。还有内维尔兄弟，加里内维尔在经历了巴伦西亚的彻底失败之后，早已经不敢再吹牛，我当教练比你们都强。而菲尔内维尔则被认为在英格兰女足带队表现平平，转投贝克汉姆当老板的迈阿密国际，现在这支球队连季后赛都进不去。相较之下，年纪更小一点的鲁尼也没有混得更加滋润。英冠垫底这两个关键词叠加到一起，你就可以很容易得出深陷困境的评语。不过鲁尼的窘境可以说更多是来自于外在的客观因素。这位踢球时曾经有几分莽撞的英格兰球星，在决定自己未来时其实颇为谨慎。他当初是选择了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边踢球边学习，在一位低级别联赛的冠军教头身边积累经验，然后再考虑单飞。只不过计划赶不上变化快，荷兰人科库中途被炒，令鲁尼上赛季的转型主帅有那么点儿赶鸭子上架的味道。本来想从简单模式开始练级的后者，不得不收拾残局，从这种困难剧情开始。而在最后一轮仅仅以一分的优势艰难保级成功之后，鲁尼本赛季遭遇了更大的困境。俱乐部不仅因为财政问题被限制引援，到今年九月更是进入了行政托管阶段，因此被扣除了12个联赛积分。到了11月份，德比郡再遭重创，因为财务违规又被扣除了9个积分，扣完总共这21分，当时球队的积分是-3分。但是正是在-3分的局面当中，俱乐部高层委婉地和鲁尼谈，如果他觉得不合适可以另谋高就。可是鲁尼呢坚决表示留队，降级也不会改变心意，随后带队在第18轮3-2击败了当时的领头羊伯恩茅斯，在第19轮又逼平了立志冲回英超的富勒姆，连夺4分让积分榜回归正数。19轮一个积分无疑是相当可怕的，除非出现奇迹，不然德比郡保级非常艰难。但是如果算上被强制扣掉的21分，那么现在积22分的德比郡能够高出降级区整整7分。作为主帅，鲁尼究竟表现如何呢？如果我们刻意吹嘘一名上赛季刚刚保级，目前又仍有极大麻烦的主帅，无疑是不合适的。但是无论如何，鲁尼截止到目前的执教成就都还不足以证明他能去往更高的舞台，驾驭更强的球队。但是有些事情还是可以肯定的，比如鲁尼非常懂得务实。此前曾经在荷甲拿过3届联赛冠军的科库，之所以在英冠表现不佳，原因之一就是在于荷兰人的战术设置有那么些不切实际，在球队人才流失、总体实力下降的情况之下，依然坚持着前场高压，结果自毁长城。而鲁尼上位之后呢，第一项革新就是先稳定防守，必要时完全不介意囤重兵在自家的家门口，难看就难看些呗，拿分是最主要的。就在上个赛季，这务实的战术帮助德比郡保住了英冠席位， 而从本赛季前19轮的战况来看，这支球队最大的亮点也依旧是防守，他们仅仅丢了18个球，失球是第四少的球队。而这一数据并不仅仅源于战术的选择，更是因为鲁尼对于球队后防线的改造。36岁的戴维斯再加上39岁的雅盖尔卡，这对年龄加起来足有75岁的全新中后卫组合，正是德比郡后防坚不可摧的关键。由于德比郡本赛季受到了引援的限制，所谓全新的组合自然也不是斥重资打造的，多年来都是负债经营的超前消费，该俱乐部的财政状况早就不太理想。去年又遇上了疫情打击，德比郡便一路走低，向着破产的方向滑落。由于大量的球员合约到期离队，同时英冠又禁止德比郡花钱买人，情况最糟糕的时候，这家俱乐部的一线队一度只有9名注册球员。等到被允许免费以及租借少量球员应急之后，鲁尼的经验和个人魅力则开始发挥作用，德比郡很快就招揽了一批在英超英冠曾经有过经验的自由球员，其中就有在英格兰国家队还有埃弗顿都曾经和鲁尼一起共事的雅盖尔卡。另外，曼联青训出身的中场球员莫里森也和鲁尼私交不错，这就是球星的人脉的力量。这些看上去要不就是过期产品，要不就是被豪门抛弃的废料，却能够被鲁尼整合进自己的球队，成为重要的战斗力，这已经足够证明这位36岁的前英格兰射手是名合格的保级队教头。同时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很有才华和天赋。当然，能保住德比郡暂时不彻底崩盘，鲁尼的本事还不仅仅是靠当年江湖地位聚集的那几位老骨头，他在内部挖掘新星方面也下足了功夫。别看英格兰之星戈登转投了利物浦，可是20岁的边锋西布利，还有后卫布坎南，21岁的后腰伯德，他们都是鲁尼重用起来的年轻人，他们代表着球队的未来。就算他们觉得德比郡庙太小，卖出去也是几百上千万英镑，绝对不亏。从德比郡目前的状况来看，真正能够给他们带来希望的恐怕只有鲁尼，因为这家俱乐部不仅需要他在场边运筹帷幄，还需要他用昔日的名望来吸引合适的投资者。现任俱乐部老板莫里斯漂亮的话说过不少，也曾经透露过德比郡从来不缺买家，但事实是球队直到进入行政托管都没有转手出去。其中有中东财团、前纽卡斯尔的老板，最新的消息则是一位美国富商，有人来接盘的传闻倒是一直有，可是没有一个是真的。焦急万分的德比郡球迷非常希望球队能够易手，这不仅仅是要避免俱乐部的破产，还有5000万英镑的债务需要偿还。同时，球迷更希望的是他们爱戴的主帅鲁尼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和施展才华的空间。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鲁尼已经打造出了一支很有韧劲的队伍，但他需要改进的地方真的不少。比如19轮联赛只进了16个球，这进攻能力在英冠也实在是末流。你鲁尼就是踢前锋出身，结果球队的进攻是这个样子，实在是说不过去。鲁尼呢，也曾委婉地表示，他手里现有的资源打不出来赏心悦目的足球，他更多是确保大家都能活着。如果他手里有更好的牌面，那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那么鲁尼为什么会对德比郡如此忠心耿耿呢？这其实原因有很多，比如鲁尼的职业生涯一直是因为忠诚的问题而备受指责。他出身埃弗顿青训，是来自利物浦这座城市的球队，然而加盟了曼联，曼彻斯特和利物浦是不共戴天的死敌，球队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曼彻斯特抢走了本该属于利物浦的经济地位，使得利物浦这座城市日渐衰落。埃弗顿球迷不喜欢鲁尼，只要一踢比赛就冲他喊，一边是蓝色一边是红色，那个叛徒男孩名叫鲁尼。鲁尼呢，也在对阵埃弗顿的时候向昔日老东家球迷做出了侮辱性极强的手势，双方这就是结仇了。 然而鲁尼在曼联又因为索要英超第一高薪而差点和这里的球迷闹翻。后来格雷泽家族妥协，范加尔又确实希望树立鲁尼的队长地位，这才给了他30万英镑的周薪。然而在职业生涯的末期，鲁尼又重返埃弗顿，他在这里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31场联赛进了10个进球。然而他还是选择远走美国大联盟，因为他如果在曼联踢球，埃弗顿的人会骂他，回到埃弗顿踢球，又有人永远不会原谅他。他就是累了，对于在英超踢球这件事儿已经没有什么激情了。因此鲁尼对于德比郡的爱更多是源于这种纯粹的不掺杂一丝杂念的爱意。没有人会在乎他效力的球队，没有人会反复着说着他年少时犯下的错误，他只想做和足球有关的事，破不破产，罚不罚分，是否被收购，老板有没有钱，他才不在乎。他想为自己和足球而活，表面上看这是困境，其实鲁尼的心中或许管这个还叫做天堂呢。好了，听众朋友们，这就是本期足球名词往事的全部内容。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困境，代表人物德比郡主帅韦恩·鲁尼。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玉阳，我们下期再见。 非常感谢玉阳的分享。到这儿呢，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回听节目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下面的节目，咱们明儿的同一时间啊，不见不散。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Together for sharing